谢池没在北平待多久，刚好有趟天津的车要开，与肖望云道了别，便前往天津转车回南京了。再回来，什么都还是那个样子，却什么都又不一样了。再见肖望云已经是冬天，他来中央大学做讲座，在南京要待五天。谢池的旗袍店做得还不错，这些年挣了不少钱，大半都捐去抗联。前段时间接了个大单子，收入不菲，请肖望云去福昌饭店大吃了一顿。肖望云看着一桌菜直呼浪费，谢池白他一眼，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。吃晚饭，谢池请他去听戏。肖望云总是喜欢听戏的，每一回来非拉着他听上个四五场。谢池带他去了个不知名的小戏楼，桌椅都是破旧的，也没什么观众。肖望云觉得也许是唱得好，可那旦一开口他就没了兴趣。谢池倒是听得有滋有玩，还磕上了瓜子儿。戏楼忽然来了个穿长衫的男人，谢池踢了肖望云一脚，靠近他些，逆着那胖子说，看见刚坐下那个胖子没？ 怎么了？ 最近这个人老在雨花台转悠，鬼鬼祟祟的，我盯了两天，发现他和一个米店老板有来往，偷偷往长椅上的砖缝塞纸条，塞完了走掉没多久，那米店老板就坐过去摸走纸条，有两次了。 不该管的别管。 哼，你就当我闲的。一个扎着双辫的姑娘下来上茶，走到他们旁边，不小心被起身的大汉撞了一下，差点摔倒，肖望云扶住她。 哎，小心。 姑娘惊魂未定，看向搂住自己的男人，忽然移不开眼了。肖望云托她站稳，放下了手，姑娘直勾勾地盯着她。肖望云有些不自在。 小姐看着我做什么？ 喝茶吗？ 不用了，谢谢。 谢池瓜子吃多了，有些嘴干。给我甜点。 二位是夫妻？ 不是。 姑娘点点头，笑着离开了。谢池边喝茶边笑，肖望云侧眸看着他。 你高兴什么呢？ 你这张脸还真是人见人爱啊。 你莫要乱开玩笑。 你和江小姐怎么样了？还不定下来？ 我还没说呢。 你们俩等什么呢？两情相悦放别人身上，孩子都有了。话音刚落，他脑中忽然闪过何峰的脸，他顿时不大高兴了，重重放下茶杯。 阴一阵阳一阵。 肖望云端正坐着，理了理袖口。 你这脾气哪个男的受得住啊？ 肖望云又看向不远处那胖子。 来，你想怎么做？ 再观察看看。第二天，谢池从雨花台回来，看到旗袍店坐着一个姑娘，外头下雨了，他以为只是个躲雨的客人。阿如接下他的雨伞抖了抖，挂到钩子上。里头的姑娘见谢池回来，赶紧站起来。 你回来啦？ 这姑娘真奇怪，话说的自己倒像个主人。你好。 你这里的东西太贵了，等我有钱了再来买。 好。 我叫孟媛。 嗯，孟小姐。谢池走到柜台里头，看着堆着的账本，正好雨天没事儿，算算账。他拿起算盘摆弄起来，见孟媛还不走。还有事吗？ 嗯，没事。 伞可以借给你？ 不用，我等会儿。哦，你这儿缺小工吗？ 不缺。 阿如在旁边绣花，闻言笑着说：“ 倒是可以再招一个，咱们的生意啊越来越好了。” 谢池专心算账，孟元手撑着脸看他：“ 嗯，那日跟你在一块儿的先生什么时候再来？”“ 别盘算了，人家有心上人。”“ 他单身，我打听过了。”“ 想起你来了，戏楼倒茶的丫头。”“ 我也是角儿，只不过今年戏楼生意不好做，我顺带端茶送水。”“ 嗯。”“ 那他什么时候才来南京？”“ 不知道，回去吧。”“ 哎呦，下着大雨呢。”“ 那你就坐一会儿。”谢池继续算账，店里陷入一阵安静，只有哒哒的算盘声和外头淅淅沥沥的雨声。